最大的希望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来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未来几天，北方晴热，南方降雨成为全国天气的主要特征，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，在南方、江西等九省份有大到暴雨。2018年，全球首度圈养双胞胎新生大熊猫在近日诞生。大熊猫萌萌大仔出生体重149.9克，小仔出生体重110.7克，目前母子平安。日前，泰国食品加工公司将在今年7月试行将经过特殊加工的榴莲干送上太空进行测试，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可供宇航员在太空环境下食用。印度灾害管理部门近日发布消息说，印度北方多地遭受强降雨、强风以及冰雹袭击，目前已造成47人丧生，数十人受伤。北京地铁工作人员近日表示，携带气球进地铁存在安全隐患，所以乘客必须将填充气体排出方可进入。2017年北京电信诈骗案件5年最低，为群众止损19.8亿元，劝阻群众近4万字。由张鹏执导，吴磊、梁家辉、刘嘉玲等主演的奇幻电影《阿修罗》发布定档预告片，正式公布该片最终锁定2018年7月13号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们曾经同路走，我们曾经是朋友，人生的路坎坎坷坷，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。你在你的路上走，我在我的路上走，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。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别只顾我的心，你要听听，那风浪你要经得起。朋友的心，你要听听，别只顾自己忙得急。朋友的心，你要听听，我祝你明天好光景。曾经是朋友，人生的路坎坎坷坷，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。你在你的路上走，我在我的路上走，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。朋友的心心，你要听听，大风浪你要经得起。朋友的心，你要听听，别只顾自己忙得急。朋友的心，你要听听，我祝你明天好光景。朋友的心，你要听听，别只顾自己走得急。的心你要听听，大风浪你要经得起。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

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，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

经典九六九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来自 Beyond 冷雨夜，这也是 Beyond 的歌曲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五十多岁的黄家强回忆起往事，还宛如孩童，就好像家驹还在身旁。说起 Beyond， 我们每个人都能唱出几句他们的歌曲，因为喜爱，也是因为欣赏。像黄家驹当年所说，我们的歌曲并不是用来娱乐，是用来欣赏的。也许是家驹的这份态度让粉丝狂热至今，多年以后再听 Beyond 的那些经典，就明白黄家驹当年那句话的真谛，好的音乐是真情流露，也是长久传唱。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，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，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，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，你与我之间有谁，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，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，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，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，每一天望海我别去的恐惧，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，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，你与我之间有谁，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像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，

风，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上大海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，记忆是阵阵挂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挂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、啊、记忆是阵阵挂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新奇，来自周传雄花香。自古以来呢，花对人们的意义就极其特殊，它生于自然，长于自然，喂养飞虫，传播花香供人们观赏，在上班途中闻到那棵不起眼的大树所绽放的阵阵花香，下班回到家桌上的芬芳除去一身的疲惫，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幽香袭来，也能感到生活的美好。那么关于花的歌你还能想到什么呢？ 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，多余的匣子捡起了 confidence，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，我可以见到你，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回忆根处。She said， 等着花儿一动念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，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。他走在花园里沉思，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，他甩了枝子留成枝，单纯的多喝水，梳洗了挑染的发丝也晒干了，我可以见你，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Then she said， 等着花儿一动念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，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。I will fall in love